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85章，而家大家一路向前行，就沉默住，亦都冇去睇周围墓室嘅情况。这个墓室里面空空荡荡，两边呢就浮雕住一啲嘢，但係而家救人要紧，连林教授都冇心思去研究，我哋只係沉默而快速咁跟住嗰一道血痕就向前走。喺前边係一条不直嘅墓道，喺入口嘅地方有一盏係踎住嘅青铜铝熔绿壁灯，佢就坐喺个入口嘅地方，细长嘅双目上挑，显得就真係好苦味勾人。只不过呢个青铜而家已经起晒铜花，喺佢个面部就斑驳好似烂咗咁，显得有啲恐怖。嗰六隻手臂就纤细无骨，手掌向上形成咗个灯草，里面就有一啲黑油。嗰条血痕呢就一直蔓延咗向墓道里面，大家就跟住就快快咁向前走，脚步突然间一停，盯住前边一喐都唔喐。喺前边嘅地面上边插住咗好多嘅铁剪，好似系刺猬咁。好显然呢度嘅机关已经被触动咗，而喺冇几远嘅地方堵住咗一个人，身上边插满晒密密麻麻嘅铁刺。我一睇只脚就一软，只觉得成身啲血液都已凝固咗咁，先前乒乒乓乓跳动嘅心脏一下子就停住，呼吸亦都冇咗。顾文文喺我身边，身形亦都向前惯咗一下，眼睛霎时就红晒，眼泪顺住佢好靓嘅面流晒落嚟，哑声咁讲：小豆。最后佢嘅喉咙都已经哽咽晒。顾文文虽然同我哋认识咗冇几耐，但系喺短短嘅两个月里面亦都系同生共死，情意深厚。而家睇到呢啲咁嘅情形，一向镇定嘅顾文文亦都难以自持。佢除低咗防毒面具，擦住面上嘅泪水。我死死咁盯住前边嘅人，嗰个人嘅身影喺黑暗同埋光明嘅交界地方，隐隐约约睇到咗一滩扩散开嚟嘅血迹，倒咗喺个原地，喐都唔喐。我心里边即刻闪过两个念头，第一个就系豆腐死咗，第二个系我害死咗佢。当时喺船上边，四个人都除低个面具，点解偏偏就系豆腐染上咗动物化嘅病毒呢？我諗到咗鬼蛇之面嘅诅咒。呢一刻我无比清晰咁感觉到爷爷同埋陈慈当初嘅无奈，因为呢一个诅咒，任何同我亲近嘅人到最后都会一个个咁死喺我嘅面前。呢一种感觉比自己死更加难受。喺呢一刻我成个人好似俾雷劈咁，后头就好似啃咗一嚿圆咁，一句话都讲唔出。等我反应过嚟嘅时候，人已经忍唔住要向前跑。机械人一号眼疾手快，即刻一下子将我拉住，声音亦都有啲嘶哑讲：你傻咗啊？呢度啲机关可能仲可以发动㗎。我系呢阵时，我个脑已经完全乱晒。如果唔系机械人一号咁讲，我就真系会冲过去啦。只系而家，即使我停低咗脚步，我都根本冇办法去思考问题。试问，同咗我十几年嘅兄弟嘅尸体就喺你嘅面前，估计亦都冇任何人可以冷静啩。直到睇到顾文文抽动住双肩，我先微微咁清醒咗下，忍唔住我将佢揽入个怀里边。大家一时都无言，成个队伍就好似死一般咁寂静。过咗阵间，机械人一号就先行动。佢喺个包里面摸出一个古灵精怪嘅嘢。呢一件嘢嘅造型呢就好奇特嘅，不由得就吸引咗我个目光。机械人一号见到咁，佢就解释讲： 这个是最新的科研成果，探路机械人。这个东西呢就好像整个西瓜咁嘅，圆碌碌，下边有两只金属脚。机械人一号将佢放喺个手入边啊，调试咗一阵间，然之后就将佢摆咗喺地上，跟住呢只嘢就开始咁滴滴嗒滴嗒滴嗒咁向前行啦。机械人一号啊解释讲，设定好咗之后，佢行路嘅时候就会自己调整力度，相当于一个成年人嘅体重喺地上行走。对于呢一啲咁样嘅通过翻板启动嘅机关呢，就好有效果嘅。好快，这个探路机械人就行到咗尸体嘅旁边，就停咗落嚟。成个过程里面就冇触动到其他啲咩机关。机械人一号呢一阵就岌咗下头，大家一睇到亦都唔顾得咁多啦，即时就向嗰具尸体就跑过去。我已经冇办法形容自己而家嘅心情，嗰个系一种极度悲痛，到咗一定嘅程度，甚至乎连大脑都空晒，根本就冇办法去思考任何问题。直到我跑到嘅尸体旁边，先发现唔妥。尸体所着嘅衫唔系豆腐着嘅衫，之前由于距离比较远，大家都冇发现。呢阵行得近啦，全部就发觉系真系有啲唔对头。顾文敏啊，捽一捽喊到红晒嘅双眼，好疑惑咁讲： 唔系小豆，啲衫都唔一样嘅。 吴思东啊，哑咗一声讲： 吓，呢个人着嗰啲衫系同我哋先前捉嗰三个扶桑人着嘅一样噶噃。 一睇见呢条尸唔系豆腐，我先系惊愕，跟住就大喜。喺呢一个咁嘅大悲大喜之间，一时我都回唔过神过嚟，直到吴思东咁一讲，我先谂起上嚟，呢一个人所着嘅衫，果然就系嗰三个扶桑人一模一样嘅。当时我就怀疑嗰三个扶桑人啊仲有同党，而家睇嚟当时嘅怀疑啊冇错。大家面面相觑，都有啲搞唔明白啦。呢啲扶桑人点解会出现喺徐福嘅墓里边呢？佢哋呢啲人唔通亦都系同行？扶桑同样啊，当然有盗墓贼啦。不过佢哋系点样盗墓嘅，我唔知道。只系觉得奇怪嘅系，点解我哋会咁啱咁巧钉上咗同一座嘅墓呢？呢件事系咪真系太巧合啊？可能里面真系会唔会浸透住某些古怪嘅因由呢？睇见林教授而家个目光啊闪匿，冇几耐佢神色大变，好似諗起到咩咁讲：哎呀，弊啦，唔好，唔通系我哋嘅行动计划泄漏咗？呢度原先就系扶桑嘅地盘，因为呢一次嘅考古活动，所以先演变成为盗墓活动。如果真系泄漏咗嘅话，咁我哋就真系惨啦。顾文敏亦都讲： 唔系、哦，如果系计划泄漏嘅话，应该会有扶桑嚟捉我哋先系噶。呢啲人睇嚟亦唔似。 吴思东啊，岌咗下头，望咗我一眼，然之后就讲： 睇嚟而家系好似做啲乜嘢唔见得人嘅勾当咁、啊。 我心知道呢条友喺度指桑骂槐，如果系平日，我啊真系唔忍佢。但系呢一阵嘅情况紧急，我成个脑里边都系眼前嘅情况同埋小豆嘅去向，唔得闲同呢个咁样嘅年轻气盛嘅僆仔喺度斗气，我唔理佢。伸手就将条尸翻咗个面，准备查清楚，如果喺呢个墓里面仲有其他人嘅话，咁我哋真係要小心啲啦。呢条尸本来係趴喺个地上边嘅，俾我咁一翻，即刻就面对住我哋，一睇佢呢一块咁嘅面，不由得就将大家吓咗一跳。只见呢条尸嘅面全部都係青紫色嘅黑斑，密密麻麻成块面都係。眼睛嘅组织已经系有啲腐烂咗噶啦，暗红色嘅皮肉啊发晒长，两只眼珠啊直不甩咁盯住我哋，好得人惊下嘅。顾文敏啊有经验，后褪咗一步，皱住个眉头讲： 死咗咁耐，睇嚟呢班人比我哋落嚟早咗好多。 吴思东啊蚀咗一声，睇住我讲： 佢哋系从咩个位置入嚟嘅呢？ 比我哋仲早一步。咁睇嚟，你呢个响度当时啊，真系好似有啲唔太称职噃。 林教授早就睇出佢同我有啲唔啱噶，平时咧吴思东亦都冇咩咁过分嘅举动嘅，所以林教授都只眼开只眼闭。但系而家林教授听咗之后，不由得讲啦： 思东点样讲嘢啊？呢一路上，如果唔系小陈咁多方出力，你仲可以企喺呢度咩？ 吴思东俾林教授咁一讲，不由得啊缩一缩个膊头，耷低个头，唔敢再出声啦。不过我呢个人就向来比较敏锐嘅，吴思东咁耷低头嘅一瞬间，我好似就喺佢眼里边睇到咗某种嘅怨毒情绪，我心里边啊打咗个突，心谂吴思东啊因为对顾文文有意思先对我有意见啫。但系佢除咗喜欢争风呷醋之外，呢、这个僆仔仲系可以嘅。而家睇到嘅呢一种咁嘅神情，唔应该出现喺佢身上噶噃。唔通真系知人口面不知心，以前睇小咗佢？我咁一谂，不由得啊睇多咗眼吴思东。呢一阵时，佢嘅神色亦都冇咩唔同啦。如果唔系我对自己个警惕心啊好有自信嘅话，似乎都会怀疑求先自己系咪睇花眼。林教授讲完，我冇接话，只系暗暗咁留多个心眼就算啦。我系移开话题讲，呢一班人应该系扶桑人，佢哋点解会嚟呢度，我都唔清楚。不过睇个样，佢哋亦都系遇到咗咩麻烦嘢。俗话讲，同行就系冤家，我哋应该小心啲。仲系先揾人紧要，大家就喺度搜索一下呢个扶桑人嘅尸体，除咗发现啲烟啊、火机一类嘅小物件之外，就冇咩特别有用嘅嘢。不过顾文文啊真系细心，佢留意咗一个细节，就系喺呢个尸体嘅身边系冇装备包嘅。一般人落斗都要准备充足嘅装备，咁啊最少一人一个背包。过呢个尸体旁边或者呢个人嘅身上边都冇，咁讲明咗乜嘢呢？顾文文推测咁讲，系唔系发生过咩紧急嘅事情，佢嘅装备唔见咗呢？因为就系死咗之后，佢嘅装备俾人哋攞走咗。机械人一号皱一皱眉头讲，第二点嘅可能性比较大，佢嘅装备可能系被同伙人攞走咗，呢啲同伙应该亦系走喺呢一条路上嘅。机械人一号啊，将目光向墓道嘅方向前边睇咗一下。与此同时，我哋而家正处于喺个墓道嘅中间位置，手电筒向前打过去，前边就系黑掹掹睇唔到头，地上边插住晒啲短箭。箭头亦都唔知道经过咗乜嘢嘅处理，两千几年啦，仍然都好锋利无比。喺呢个咁嘅机关暗路嘅推动之下，紧紧咁插入咗地砖入边。呢一条墓道插满晒短箭嘅路嘅中间，有一道向前一路蔓延嘅血痕。顺住呢一条血痕所在嘅位置，短箭啊，全部纷纷倒地，似乎好似系有啲咩嘢从呢度爬过去，将佢哋全部都砸冧晒。唔使多谂，亦都知道，肯定就系豆腐。唉，真系虚惊一场。顾文文啊，舒一啖气讲：， 唉，如果呢一次揾到佢，你要点样处罚，我都唔阻你啦。 话系虽然咁讲，不过佢一直严肃嘅神情，亦都放松咗落嚟。大家亦都唔再耽误时间啦，一路就等探路机械人喺前边走，一边咧喺后边急急咁跟住，一直咁寻找豆腐嘅踪影。呢一条墓道向前行，越行越奇怪，因为两边嘅墓道上边出现咗好多稀奇古怪嘅符文，系赤红色嘅，好似系用啲血写成咁，亦都唔知系用啲咩材质，时隔咗两千几年。依然是咁艳丽嘅颜色。机械人四号就讲： 哎呀，真係不愧为方士啊，墓道里面仲有咁多嘅鬼画符嘅嘢。 林教授嘅神情越嚟越严肃，佢声音亦都变得更加低沉， 佢讲仙人墓里面出现咗啲咩古怪嘅事情都会有可能嘅。呢啲地方画咁多嘅咒，只係怕有啲乜嘢诡计，大家千祈唔好掉以轻心啊。